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2集，你是最好的。 萌萌， 正想着，展昭就听到外边传来甜腻腻一声叫唤。展昭抬头，只见小四子捧着一个大食盒跑了进来，身后跟着萧凉，还有吃饱了精神抖擞的小五。展昭接过小四子送上来的食盒，打开看了看，都是自己喜欢吃的，还热腾腾的。 怎么是你拿过来的？白玉堂呢？ 白白糖。 小四子扬起脸沉默掉一段，然后接着说， 所以叫我拿进来了。 展昭无语望天，小四子就是这样，你若告诉他一件事，其中有一半是秘密，要他不能告诉别人，于是小家伙是不会骗人，也不会随便编一段或者搪塞过去的，而是会省略掉那一段，然后接着说下面的事情。展昭斜着眼睛看后边的萧凉，实在饿不过了，打开盒子先吃饭。 哼，拉屎去了吧。 小凉子，你怎么在人家吃饭的时候说拉屎？ 萧凉也无奈，刚才吃饭的时候突然对面屋顶出现了一个老头，一闪没影了，就留下了一只飞镖。那飞镖正从客栈窗户飞进来，落到白玉堂眼前的桌子上，飞镖上还带着一封信。白玉堂打开信看了看，就给展昭点了几个菜，让众人给他带回去，然后自己走了。临走，白玉堂不忘提醒众人别跟展昭说这事儿。不过小梁子的能耐也不比小四子强到哪儿去，他唯一能想到的借口就是拉屎去了。展昭见两个小孩明显是骗人，就有些担心，放下碗筷。 他究竟干嘛去了？说不说啊？你们两个小家伙要是不说，我不带你们去魔宫哦。 小四子和萧凉对视了一眼，他俩好想去魔宫呢，但是说了又不讲义气。 那不如这样，你俩别说，我问，你俩点头摇头就行了，这样就算是我猜出来的，不是你们俩背叛白玉堂。 展昭忽悠小孩自然有一手，果然小四子和萧凉都点头。 他突然被人叫走了。 萧凉和小四子点了点头。 叫走他的人穿白色衣服？ 小四子和萧凉摇头。 黑色衣服啊？ 小四子和萧凉点头，展昭微微皱眉。 头发灰色。 小四子和萧凉扬起脸表示没怎么看清楚。 兵器很大。 萧凉和小四子摇头。 很小？飞镖？ 两人都点头。 他是不是用飞镖给白玉堂传的书信？ 展昭蹭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小四子和萧凉都点头。 他们约在哪儿了？ 展昭样子好像还挺着急，小四子和萧凉一起摇头，这个就真不知道了。白玉堂看好信之后就收起来了。 糟了。 展昭急得饭都顾不上吃了，拿起巨阙就跑了出去。到了外头，展昭放出金壳子，就见金壳子飞到半空之后开始四外打转，似乎还有些困惑。展昭来气，蹦上屋顶。 都给我出来！ 一句话之后没反应，展昭气得踹屋顶。 出不出来？不出来剃光你们的胡子！ 片刻之后，就见四面八方的屋顶上都出现了几个脑袋，探着头瞧着展昭，一个个看着还可怜兮兮的。展昭上来的脾气也下去了，伸手一指其中一个一脑袋绿毛的。 二龟叔。 展昭叫完，那老头从屋顶后边出来了，两相一对视，展昭突然乐了。 哼，头发长多了呀。啊！ 随后就见那老头眼泪汪汪窜出来，就直接对展昭扑过来。 昭昭啊，你怎么都不回家呀？ 随后四周围上百个老头鬼婆都扑了出来。 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以后不让我们骚扰你。 哎呀，为什么还是那么瘦？ 好乖呀，越长越帅气了。 展昭也没脾气了，被一大群老头老太太围着各种蹭各种抱，展昭见他们还哭哭啼啼的，无奈一个个拍过去。 乖啦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现在手上有案子，案子查完了就回魔宫住一阵子。 真的？ 一众老头老太很开心，然后展昭想起正经事来了。 哎，等一下，小善叔是不是约走了白玉堂啊？ 一众老头都望天看着别处，佯装没听到。 他真的约走了白玉堂吗？ 他说找小白子试试功夫吗？ 在哪儿说？ 几个老头都不说，展昭抓住一个就要剃胡子。 哎，在树林子里。 哪个树林子？ 哎，好疼啊！在城西郊外的树林子，望湖亭上。 老头几个话说完，再看展昭不见了。 哟，昭昭的燕子飞进步了呀！ 哎，小善解决了白玉堂没有啊？ 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吧？ 几个老鬼正聊天，就感觉有人戳了戳他们的肩膀，回头就见是一个红衣服的好看男子蹲在屋顶，跟只小狗似的。 你们说那个小善叔是不是鬼善莫虚啊？ 嗯， 你是谁啊？ 吴沙的徒弟。 哦，大和尚的徒弟啊。 莫虚不是魔宫十大高手之一吗？他都100多岁了，这身份跑出来和白玉堂比武？ 鬼善是小孟子的干爷爷。 是啊，鬼善见小孟子不开心，所以也不开心。 听说鬼善脾气很坏啊。 几个老头都点头。 他只是找白玉堂试一试功夫？ 这个不一定哦。 小白小子说不定会被鬼善杀掉。 他的功夫真的有那么好吗？ 那是的，和病书生差不多的，魔宫前五。 这反正小白小子就算是天尊的徒弟，毕竟也只有20几岁。 林业火蹲在屋顶，抱着胳膊想着白玉堂能不能打赢鬼善，这个难度未免太高了点。展昭跑到望湖亭，就看到一个黑影迎面走来。展昭一眼看到了，皱眉，迎面走来的正是鬼善，就见他黑着一张脸，貌似心情极度不好。两相对视，展昭就见鬼善全身上下完好无损，心就吊起来。 小善叔。 鬼善向来比较严肃，看了看展昭一眼，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气哼哼地走了。展昭回头才发现鬼善的袖子竟然破了好大一个口子。展昭愣了愣，随后往望湖亭跑，就见远处望湖亭里头躺着一个白色的身影，白玉堂竟然躺在地上。展昭张着嘴，觉得气都透不过来了，一跃窜进亭子里，只见白玉堂双眼闭着躺在那里。展昭扑过去抓住他双肩就晃。 玉堂，玉堂。 展昭趴下，耳朵贴着白玉堂胸口听，有心跳，而且强劲有力。展昭头一回感觉心跳那么好听，再抬眼看，就见白玉堂双眼睁开了，正看着他。 猫， 你没事吧？ 展昭过去，捧着他脸，上下左右检查，貌似没受伤。展昭又捏了捏白玉堂的胳膊、腿脚，按按腰，摸摸胸口，没受伤的感觉，骨头也没事。 你怎么躺在地上？ 有点累，你那个小善叔还真难对付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惊骇地看着白玉堂。 你打赢了？ 算是赢了吧。 你 怎么赢的？ 展昭张大了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伸手捏了捏他下巴。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 天才，干得好！ 展昭拽着白玉堂的衣领子，激动地晃了两下。白玉堂见展昭激动的样子，有些无奈。 不过我内力耗尽了，可能要恢复半个时辰。 展昭点头，坐在一旁等他。 你饭吃完了？ 展昭盯着白玉堂看了起来，随后翻身趴在他身上，双手按在他耳朵两侧，低着头盯着他的脸看着。白玉堂瞧着眼前的展昭，展昭放松一点，拖着下巴趴在他胸口。白玉堂伸手捏了捏展昭的鼻子。 看来是没吃完啊，比平时轻点。 孟青给我送了好多吃的。 白玉堂微微愣了愣，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 不过我一点食欲也没有，其实不是每个人给我送的吃的我都会被拐走的。 白玉堂闻言笑了。 不准笑。 展昭很严肃，白玉堂不笑了，有些不解地看着展昭。展昭手指头划着白玉堂好看的下巴。 其实就算你很穷很难看，功夫很差，哪怕身有残疾一无所有，我也不在意。 白玉堂有些意外地看着展昭，就见展昭伸手轻轻戳了戳他的心口。 真正的白玉堂在这里。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着，那猫的一双眼睛带着一股难以描述的神采。展昭轻轻靠在他心口处听着。 真正的白玉堂不关乎武功家世钱财外貌，光是这里就无人能及。 白玉堂仰脸望着亭子外边的星空，有些失神。他这辈子听过无数好听的话，夸赞的话，唯独展昭这一句让他觉得自己竟然有些飘飘然了。原来真的有一个人说出的一句话会是如此的动听，叫人心驰神荡。在神志恍惚中，白玉堂就听展昭用很低的声音补充了一句： 你是最好的。 将放在展昭肩头的双手收紧抱住，白玉堂笑了。这只猫是他的，谁都抢不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